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北京市气象台专家预计，本周京城仍难见雨雪，天气十分干燥。不过本周气温将有所回升，周内没有大风降温天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指定评估公司承接二手房评估业务遭反垄断调查。日前，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动整改，将进一步放开认可的评估机构范围。《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在2018年春节期间暖心回归，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今年北京市将持续推进北京通建设，新增多功能卡片200万张，利用北京通手机 APP 试点无卡乘公交、地铁、挂号看病等。本市37条路段4086个路侧停车位开始试点路侧停车电子收费，据悉这是北京交通委为缓解交通拥堵、规范路侧停车收费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春运将于2月1号启动，今年北京西站将不再建设至临时候车区，南北广场将设置3处5个临时落客区。这个冬天流感患儿激增，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起早的都赶在上午10点扎堆进了医院，紧张忙碌的早高峰被大大延长了。据黑龙江省民政厅消息，2017年全省排查出5.2万农村留守儿童，均设立档案，明确监护责任，对446名失职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爱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

此生不负。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在1994年的电影《重庆森林》当中，一首王菲演唱的《梦中人》，把阿菲对633的爱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唱腔是空灵纯净，而且自由散漫的，而情怀是我爱你，且与你无关。这首歌的原版就是比王菲还小两岁的小红莓主唱 Dolores 创作并演唱的 Dreams， 于1992年以单曲形式发表后收录于乐队的首张专辑当中。而就在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被许多人爱着的天籁之音小红莓的主唱永远定格在了46岁。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同样是来自于重庆森林当中的歌曲，由王菲演唱《胡思乱想》。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居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世界里找到安稳。

相信奋斗的力量。力量，首届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年会将于1月20号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国际酒店举行，多位知名企业家、投资人、北大优秀青年 CEO 共聚一堂，风云对话。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由金银上科园品北魏文明之精湛，逛康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的开放社会，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新时代的父母更加愿意尊重孩子的个性，意在解放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获得自由。但是也有很多家长走入了误区，拿孩子的顽劣当聪明，将他们的出格行为单纯解释为活跃和外向，却不知这一切其实已经背离了教养的轨迹。

爱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在自贸协定的框架下，我国总进口额近三分之一的产品可以享受自贸协定的优惠关税待遇。近期，国家旅游局根据外交部的安全提醒，先后发布了暂勿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旅游的安全提示。我国首个等离子体微废处理示范项目，每天十吨等离子体微废处理项目，近日在广东清远通过竣工验收，正式进入工程应用阶段。北京将在19个重点区域内启动弹性年期出让土地和土地年租制，除了极特殊情况，土地流转年限缩短到20年以内。东城城管联合区城管委、交通建委等部门在朝阳门桥设立执法检查点位，针对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开展联合大夜查。据悉，超九成城管周末上岗执法检查。今年本市将创建1000个左右美丽乡村，这些乡村主要分布在郊区主要道路、旅游区及重点场所周边，最终将连成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如今，移动网络支付转账业务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传统银行纷纷裁减柜台业务以降低成本，银行正在悄悄地收缩战线。北京与湖南永州市的直飞航线去年年底开通，近日发布了6条北京至永州的航线旅游精品线路，方便京城民众前往永州。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无人的 想问你现在是否有心不在，想躺在阳光下的海，想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但不必再重来， 男孩来自梁博。经历过在可以毫不犹豫相爱的年纪，遇到过真正相爱却无力守候的人，歌曲当中的几句歌词都能直击心灵。谁的心上没有挨过枪，开枪的也未必是你爱过的人，而是求而不得的遗憾。你永远都住在我的心底里了，这是对一段真挚感情莫大的义气，不是选择忘记，而是知道了不能再重来，却还在回忆里一遍一遍地拥抱你。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黄小琥重来。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去对 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